好了，那北京时间的9点整，今天的节目和您说再见了，不要走开，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好音乐在陪伴着你。我是江帆，明天见。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涡州新闻，涡州新闻。 为加快推进全市煤改电改造工程，近日涿州市供电公司召开2017年农村煤改电工程动员大会，会上宣读了2017年煤改电工程实施方案，对煤改电工作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以及考核办法进行了强调。发展建设部等9个单位就如何落实方案内容进行了表态发言。随后与营销部、运检部、白尺干、东仙坡供电所签订了责任状。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召开2017年党建工作推进会，传达学习高官庄镇党建工作实施方案，并对党建、大气污染防治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日，2017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涿州市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联通分会场收听收看。近日，涿州市孙家庄乡召开村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述职及当前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15位村党组织书记就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等进行了述职。近日，以共筑职教梦、喜迎19大为主题的第三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涿州天意中等专业学校举行。活动周的举办将有力促进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增强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不会后悔，这

卖欢团，卖欢团。要是你吃了我的热欢团，肚子是饱浑身热呀热腾腾。要是你不吃我的热欢团呀，怎么知道欢的味道香呀香喷喷。卖欢团呀卖欢团，要是你不吃我的热欢团呀，怎么知道欢的味道香呀香喷喷。趁早端卖欢团呀卖欢团，要是你吃到一不吃不着啊，还是请你明天晚上趁呀趁早端卖欢团呀卖呀卖欢团，卖欢团卖欢团。

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一首很温暖的歌曲啊，这是他在2011年《问号》专辑当中的来的歌，叫做《Baby Song》。这首歌曲呢，是表达了陈奕迅对于自己女儿的那份爱和希望。纯净的歌词，舒缓的钢琴伴奏，再加上陈奕迅简单而又干净的声音，你会觉得在音乐的包容之下，世界好像也变得安静下来了。在音乐当中，是父亲对女儿的一份慈爱，也是对生活的一份期许。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听这首歌曲呢，听到这个很治愈系的感觉啊，非常的温暖和幸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郁可唯，这是她为电视剧《择天记》所演唱的一首插曲《身不由己》。 我们不期而遇，爱已慢慢在累积，填满所有空隙，爱越深越沉迷，越让人难忘记，却要忘记。 我也要逃。 曲古风讲述的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心不由己。这是郁可唯为热播古装剧《择天记》所演唱的插曲。美好的歌词讲述了一个遗憾的故事。那由鹿晗和古力娜扎主演的这个古装玄幻剧《择天记》呢，也是正在热播的时候了。郁可唯最近应该说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有唱这个主题歌或者是插曲啊，比如说《大唐荣耀》《青云志》《麻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那这首《心不由己》也是把电视剧当中的那样一份纠结的情感表达出来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到邰正宵的一首早期代表作，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千纸鹤》。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纸鹤，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忽隐忽现，心在痛，对你越陷越深。这一千对纸鹤，借一千个心愿，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纸鹤，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这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我的心不后悔，这这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千纸鹤，千份情在风里飞。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一份思绪，一份情感表达出来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一个人坠入爱河的时候，那一份情感是多么的复杂和纠结了。林志颖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单曲《Amazing》。 节奏机器人也沉迷狂欢不 NG， 视觉的声音由科技创造奇迹，扔掉平日的烦恼，发现更真实的自己，碰撞还上去力气，带着全家奔赴这超凡之旅，带上全家 Keep going， 不必做出阻挡， Keep loving， 放掉这里一起航行，完全追逐这是梦想到的态度， Come on Let's go， 快 go， 快go， 快go， 快go， 快go， 超凡体验快乐无限。 林志颖，或许你会想到十七岁的雨季，也会想到在《爸爸去哪儿》当中的温暖呈现。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是一首全新动感舞曲啊，叫做《Amazing》。那这一首歌曲呢，或许能够在这个夏天带动你的热情，带动你的梦想。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1994年《胡思乱想》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誓言》。 其实不能说，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2003年受了点伤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温柔的慈悲，眼角眉梢的一份忧伤，歌词当中的一份苍凉，或许在这首歌曲当中你都能够细细的来品味吧。姜育恒1989年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再回首》，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不管说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再回首，还是通过记日记的方式，再或者是找到老友相聚聊天的那种方式等等吧，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份感慨，也会有一份释然，毕竟生活是每一天向前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